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情况，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片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这个临时。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今天呢是国际骨质疏松日，那么骨质疏松呢也是越来越多的受到人们的关注。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病防治所的所长主任医师董忠所长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首先欢迎一下董所长，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 今天正好您来哈，按照惯例我们会在周二的时间呢向大家介绍一下近期北京的疫情情况，正好您来了，就麻烦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近期咱们北京的疫情情况好吗？ 好，各位听众朋友，向您通报一下10月12号到18号的疫情状况。那么全市来讲，共报告法定传染病18种，共1622例，死亡2例，报告病例数居前五位的病种依次是其他感染性腹泻病、手足口病、肺结核、痢疾和梅毒，共占法定传染病报告发病数的2%。与上一周相比，传染病发病数下降了1.46%，全市的疫情是整体平稳的。乙类传染病发病数比上一周上升了17.76%，其中肺结核、病毒性肝炎分别比上一周上升43.55%和43.24%。丙类传染病发病数比上一周下降11.91%，其中手足口病比上一周下降了18.88%，其他感染性腹泻病比上一周下降了10.90%。就是这样。 这个看得出来季节性还是非常明显的，像手足口病这个夏天高发的这个病情现在下降还是非常明显。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再一次欢迎来自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病防治所的董忠所长哈。今天呢也是国际骨质疏松日，其实呢说到骨质疏松好像大家还挺熟悉的哈，这个经常能够在大街小巷、广播电视、报纸、报刊上看到各种各样的广告哈，由此可见咱们大家对它越来越这个重视哈。那么现如今骨质疏松也算是一种常见的这个慢性病了， 是。 那么今年的发展的情势到底怎么样？据说前一段时间咱们疾控中心专门挑了个点做了一项调查是吗？ 是的。我们先说说全国的一些大的数据哈。就是到现在为止的话呢，是我们获得了一些大型的全国的调查数据，显示呢5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有将近7000万的人有骨质疏松 啊。 而且这个数字呢将会随着老龄化的进程的发展将会越来越多，已经预测到到2020年的时候可能这个数要到2亿左右。 2亿人呢、 对的。然后到2050年很有可能在2亿的基础上再翻一番。 我天哪，就是4亿是吗？ 4亿甚至到5亿。 哎呀，这个人数太 庞大了。 所 以就像您说的，骨质疏松现在已经成为另一种主要的慢性病了。 所以您看哈，这个因为咱们这个慢性病防治所哈，原来可能更多的关注的一些高血压、糖尿病啊，这些大家非常熟悉的慢性病， 是的。 今年好像特别对骨质疏松非常的关注哈。 是的。因为毕竟慢性病现在以往关心高血压、糖尿病、肿瘤啊、脑卒中这些，是因为它在死亡的原因当中，现在已经占据了80%多到90%以上。所以说呢，当在慢性病工作这个 初期的时候，因为毕竟我们国家开始关注慢性病，就以我们北京市疾控中心来说的话，我们才99年整个疾控中心才有了慢性病防治 所。 对，因为以往的话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以关注刚才我播报的传染病为主、 对。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可能主要的精力就在其他那些主要的传染病。那么逐渐来讲的话，也意识到股市输送对人们的危害也越来越大，所以我们将投入更多的精力做这方面的工作。 是，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和董所长来聊聊这个广泛意义上的股指输送哈。人们说到这个股指输送，可能很多人说，哎呀，我们也经常听到过很多宣传，不就是补钙吗？其实远不是这么简单哈。 对，不仅仅是补钙， 不是仅仅的这个补钙。 对， 我们现在说一下刚才提到的，说朝阳区前日子专门在社区当中进行了一次咱们的这所谓的定点的抽查是吧？出筛情况怎么样呢？ 我给各位听众朋友，包括我们的主持人介绍一下啊，我们确实是只选了朝阳区的四个社区，而且就做了1000多人。然后这次呢，主要是做了一个初步的调查，是为了明年在全市做一个大范围的调查，也是做一个探索。而且这次呢，我也想跟听众朋友有一个强调，就是说我们这次呢，只是做的是筛查，采用的呢是 B 超的方法做筛查。实际上呢，这个方法不适用于骨质疏松的诊断， 就是确诊不是靠这个的， 确诊不能用 B 超的方法，不管是用桡骨的还是用脚跟的根骨的，它只能是用于筛查，看你是不是骨质疏松的高危人群。所以大家不要把任何的这种 B 超的检查作为诊断骨质疏松的方法。那么检查和诊断骨质疏松的金方法是双能 X 线的检查，您需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里面去做。那么首先我强调了，我们这次只是做一个用 B 超的方法的一个筛查，所以说从筛查数据来讲的话，确实是我们的这个筛查出来有骨质疏松高危的人群的比例确实是很高，像4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80%的左右都提示有骨状况的异常。 80%啊？ 对，40岁以下的也有70%多 啊。 但是呢，还像我刚才说的啊，这个并不是用于诊断，只是提示说您可能已经有骨质疏松的风险了。那么下一步您应该怎么去做？您应该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去用标准的方法去做诊断。 这有点像，可能比那个可能还不太一样，就有点像比如说糖尿病，咱们测个这个空腹血糖，提示可能您这个糖尿病可能是，最后确诊那可能还要做什么糖耐啊，什么什么什么这个酶啊，或者什么检查之后，最后才能给您确诊， 对的。比如说大街上那种给您测个止血的这个实际上是不能用于诊断的，但如果说这个高了，您就应该到 医院 正规的抽静脉血，咱们再去检查到底有没有糖尿病。 那这回您看哈，说到这个40岁以上80%，40岁以下也70%。其实那有人说了，说这个其实也不用特别紧张哈，这可能跟人的这个生理发展是密切相关的。 是的， 有人说35岁就是骨密度的高峰值。 是的， 到了35岁就开始往下走下坡路了。 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么说是吧？而且呢，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次这个您看80%、70%这样的高的数据哈，不知道对于性别上面会不会有一个这个特别明显的倾向？比如说有人说是不是女的多一些？ 是的，肯定是女性的这个无论是什么方法检查出来的骨质疏松的患者当中，女性是占一大部分的。这个呢也跟女性的激素的水平的高和低有关，尤其是绝经后的女性啊，大家都了解，绝经后的女性雌激素水平是逐渐就往下走，一直到绝经之后。那么女性的话，实际上她的雌激素对女性的身体有一个非常好的保护作用，对女性的血管，对女性的心脏，也包括对女性保持骨质当中的钙。所以说雌激素水平下降之后，钙的流失就会增加很多。所以说女性的骨质疏松的发病率远远高于男性。 是，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提醒收音机前的这个大妈们啊，这个大娘大妈们，到了岁数之后，您更得关注自己的骨质疏松的问题。 是的， 因为可能很多人说哈，骨质疏松没什么，你看我这个自己一点症状也没有，顶多是上医院体检的时候提示我骨密度低一些，有骨质疏松，我也不吃药，不就吃点钙片，我钙片我也不想吃，我这样，我喝点牛奶。就是靠一些饮食上的调理。其实骨质疏松其实还是真是特别危险，它的这种危害是在于比如说老年人一不小心摔了个跟头， 就有可能非常轻易的就骨折。 对， 然后呢一下就在家可能卧床半年，甚至他可能还会反复性的骨折。 是的， 这给生活质量是不是带来很大的影响？ 这个曾家里或者是曾经身边的人有人发生过骨折的话，都能够深刻感觉到，能够深刻感受到骨折对病人本身对整个家庭所带来的这种危害。因为本身病人就很受罪，他要在整个骨骼的痊愈的过程当中，他的生活质量，他的整个的身活动的受限都会受到影响。那么整个家庭在照料的过程当中，那么另外一个刚才像您说的，50%的人他会在发生一次骨质疏松性骨折之后再遭受另一次。另外还有很多人就会因为骨折造成其他的并发症的发生，甚至老年人容易导致死亡的发生。 是，这个特别的危险啊， 特别的危险。 所以我们今天反正随着生活水平提高之后啊，大家关注健康了，这回我们也是真是啊，政府下大力气啊，也是来关注一下骨质疏松。就是说到这个跌倒，咱们再多说一句，好像咱们办病所前一段时间也关注过这个防跌倒的这个内容。 是 吧？ 是的。 这个情况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是，好，谢谢。可见我们的记者和我们的主持人很关注我们的工作哈。我们确实是在一些社区呢，在通过在社区里做的一些调查，已经初步了解到了老年人容易发生跌倒的，在家里边的在哪个地方，哪些行为容易导致老年人的跌倒。所以说这些危险因素我们会公之于众，这样的话所有的老年人都可以包括家人都可以关注，在这些方面对老年人给予更多的关爱。包括在项目当中，我们也选择了一些，比如说孤寡老人呐，比如说空巢老人，给他们以特别的关怀，给他们做了一些卫生间这些常发生跌倒的部位的一些改造，给他们装扶手啊，给他们换这个马桶啊，等等， 防滑的 送一些防滑垫，然后改善照明啊，小夜灯啊等等。那么同时呢，针对老年容易发生跌倒呢，我们也开发了三套防跌倒的操，一套呢是太极拳的，一套是毛巾操，还一套就是椅子操，非常方便，所有的老年人都很容易去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就去练习，这样的话提高自己肌肉的力量，提高你的平衡能力，预防跌倒的发生。 说实话哈，这个骨质疏松和跌倒要连在一块儿。 是的，对， 是一个， 尤其对于老年人。 对啊，这个对非常密切的一个事情啊。 是的。 你比如说有些人患有骨质疏松，然后不去治，一旦发生跌倒，一下这个生活质量，家里边的人都会受到一些牵连啊。 是的。 虽然说现在我们都说哈，这个社会崇尚这个孝敬父母，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对于老年人来说，对于家庭里边的这个子女来说，能够有效规避这些风险，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哈。能够把这些风险都排除在外边，咱尽量让风险降到最低。 是的， 对老人也有好处。 对，其实在老年人预防骨质疏松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要预防跌倒。 预防跌倒。另外今天我们也是想请您来呢，跟我们说说这个骨质疏松哈，让年轻人也了解到骨质疏松的危害。因为有的时候我前一段时间，因为我父母是骨质疏松啊，去医院去这个找大夫开药，大夫就说这是好事，这得多说哈，这个子女今后为子女都幸福啊，老人不生病的话是吧。 对， 这个骨质疏松刚才您提到了，说这个我们这次筛查的结果在北京来看还是不算太乐观吧。 是的， 这个不太乐观。那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些高危因素哈，这个骨质疏松现在有没有什么统计，比如说什么样的人可能会得骨质疏松，什么样的人好得骨质疏松，或者说比如说如果我生活当中有哪些习惯，那我就得小心能不能改变一下，今后可能避免得骨质疏松，有这方面的研究吗？ 这个是有的，而且已经有一些结论性了，所以说我跟大家分享，大家也可以自我检查一下，看看我们是不是这个高危人群，有没有这些不健康的习惯哈。首先呢，高危人群的话，肯定是老年人是跑不了的， 到岁数是吧？ 到岁数了，就像您说的。另外就是绝经以后的女性，随着雌激素的下降，还一个就是如果母系的家族当中啊有这个，尤其是髋部骨折的这个家族史，比如说我们上面的这个母亲这一代、姥姥这一代的。这些人当中如果有髋部的话，那么他骨折的尤其是髋部骨折的这个经历的话，可能他的子女在这方面的风险就会更高一些。那么还有呢，就是低体重， 低体重啊。 对， 人家不是说都减肥吗？ 对，就怕这种盲目减肥造成自己营养不良。你看瘦瘦小小的，他一定是禁不住这个磕呀碰的。 嗯， 所以想象当中的话，超低的体重、过低的体重也是骨质疏松的高风险。 嗯， 另外就是性激素的低下。那么还有这几个的话，可能跟男性也许更相关，比如说吸烟。 嗯，吸烟。 对，过量饮酒。 嗯。 然后就是大量的喝咖啡。 嗯 嗯， 咖啡、可乐好像据说都是 碳酸饮料。 碳酸饮料。 对的，因为碳酸里面，碳酸饮料当中的磷的含量比较高。 嗯， 磷一高了钙就少，这两个是在体内是钙磷是要达到平衡的。 嗯 嗯，还有一个就是体力活动少。 体力活动少。 对。 嗯， 运动少，或者可以说。还有就是饮食当中的钙啊和维生素 D 比较少。 嗯， 晒太阳比较少。还有就是有一些影响骨代谢的一些疾病，或者吃一些影响骨代谢的药物。 嗯，这些可能都会影响到今后可能会导致骨质疏松啊。 是的， 其实生活当中我们比如说咱们常听的一些常识哈，比如吃一些高钙的食物。 嗯， 啊，然后喝牛奶，但是可能很多老人他喝了牛奶也吃了一些高钙食物，但是他不去晒太阳，据说吸收转化也不太好，是吧？ 对， 嗯， 因为就是单纯补钙的话是不能够达到很好的补钙效果，它一定要配一定数量的这个维生素 D。 嗯， 那维生素 D 哪儿来呢？一个是包括在钙剂当中同时补充一些维生素 D。 嗯， 另外一个就是晒太阳，它可以非常好的让我们体内去生成维生素 D。 嗯， 它可以让我们皮肤下边的维生素 D 原转化成维生素 D。 嗯， 而维生素 D 在促进骨吸收上面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嗯， 所以说晒太阳像您说的非常的珍宝， 非常好的一种办法啊。 对， 当然了，今天我们跟您说的是这些生活当中的习惯哈。 嗯， 能够尽早做啊。 嗯， 怎么做都不为过哈。 对， 是吧？因为现在看35岁就跟这个开始慢慢开始骨的这个密度流失哈。 嗯， 人家说35岁之前就像在银行里边存钱一样。 对的， 存到头了哈，就开始花钱了。 对的， 咱就把这花钱花得慢点儿。 您说的特别对。就是如果到35岁再注意这个其实已经晚了。 嗯， 真正的去关注这个骨质疏松问题应该从儿童青少年做起。 哎呦， 因为只有在这个时期就像您说的它才是一个储蓄的过程。 嗯， 在青少年时期逐渐储蓄到35左右的时候。 嗯， 我们的骨量才能达到最高值。 嗯， 然后到这个最高值之后呢到底高值能维持多长时间。 嗯， 就看我们有没有很多的不良习惯来造成更多的骨的流失了。那么比如说吸烟啊，过量饮酒啊。 嗯， 不爱运动啊等等。如果说您有这些不良习惯的话，您虽然储蓄的很高，但您很快您就流失掉了。 嗯， 所以说您发生骨质疏松的风险就会比那些好的生活习惯，多运动，爱晒太阳，爱吃高钙食品的这些人，他就会维持的更长，那么他就可以慢慢的流失，这样的话我们储存的东西就慢慢的才能花完嘛。 就是属于花钱大手大脚和这个精细过日子的人的区别。 对的， 是吧？ 对的。而且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光花，我们也可以通过吃运动来有更多的储蓄，来不断的往里填。 嗯，填点哈。 对， 能填点， 能小的溜的，能存就多存点。 多存点哈。 对， 当然了我们说的这都是非常好的。有一点还是得强调一点哈，如果您已经在医院当中确诊您是骨质疏松了。 嗯， 那一定得听大夫的话。 对的， 按期吃药哈。 对， 就是这个东西单纯靠吃牛奶、喝牛奶、晒太阳、锻炼可能就达不到这个预期效果了。 是的。 嗯， 就是如果比较严重的骨质疏松是可以通过药物干预去进行治疗和缓解的。 嗯，而且北京的这个正规医院啊。 嗯， 经常比如说一些三甲医院可能都会有这个骨质疏松，至少有些医院有骨质疏松的专门门诊。 嗯， 有些医院呢有骨科啊。 对， 您可以请专业的大夫帮您，比如说能够做一些检查，测量一下，确诊一下，然后按照大夫的要求定期吃药，按时随诊。 对， 这可能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哈。 对， 嗯， 吃药之后呢也要定期的再做检查。 嗯， 来看看这个骨骼的改善的情况。 对对对对。 嗯， 然后呢这个来看您这个骨密度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有些人可能就是说您看啊，糖尿病它可能还会有一些隐形症状哈。骨质疏松只要我不摔我不骨折，好像很多人也不太注意它，又像一个隐形杀手。 您说的太对了，就是因为骨质疏松刚刚发生的时候它没有明显的症状，所以大家才会忽略它。 嗯， 但是如果就像您说的已经发生骨折了我们再去关注的话就为时已晚了，多痛苦啊。 嗯， 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 一个呢，就是我们到40岁以后就要关注，我们要早发现，定期的去做一些筛查。 嗯。 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在发现之后要改善自己的一些不良的习惯，去改善我们的骨质。 嗯嗯。说到这儿的时候，可能生活当中还有很多人都会有一些自我的感受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病防治所的所长、主任医师董忠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骨质疏松的话题。比如说有一些人经常会有一些生活经验在里边哈，说这个骨质疏松，你看有些人到岁数了哈，身体这个就会发生一些变化。 嗯。 比如说到了50，到了60，人得长抽抽点，就是抽个2-3厘米哈。有些人说是正常的生理反应，有些人就说这是骨质疏松。 嗯、 我不知道您听过这种说法没有？ 因为这个真的是我们每天所见的。 嗯。 就像您说的，大家通常都会认为，哎呀，就是岁数大了，所以背有点驼了。 嗯。 实际上，身材变矮就是骨质疏松的一个症状。 这是症状了。 对。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想说。按理说正常情况下不应该变矮的是吧， 是的， 就是你原来1.7米，你不能到60一长1.57米，不是1.67米，这不会缩那么多，短个矮个2-3厘米、啊、 如果说比年轻时候的身高矮了3厘米甚至3厘米以上，就已经提示您有骨质疏松了、 嗯、这个肯定是个症状了哈。 对的， 所以您看这是一个症状。 嗯， 另外一个就是可能会有些人在生活当中觉得，哎呀，这个软啊、 嗯、 这个算不算是症状呢？ 更准确的话说就是腰背酸痛 啊、 腰酸背疼、 嗯、 然后就是在抽筋儿， 腿抽筋儿， 哎、 啊、 对，这些都是比较典型的。 嗯，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生活当中您得自己观察自己，如果有什么不舒服的话呢，也及时跟子女说哈、啊、现在很多老家可能 心疼， 对，心疼孩子哈、啊、有时候不愿意给子女添麻烦。 嗯， 你说我这个，哎呀，这两天腿抽筋了，这算什么病啊，揉揉可能就好了， 对， 就不愿意说。但是如果经常性的发生，还得跟子女说，让他带着您去医院查查。 是的、 嗯、这个今年我们看到咱们慢性病防治所，你比如说朝阳区的这次抽点哈、 嗯、 您刚才也提到了说明年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动作。 嗯， 现在这个规划能给我们提前透露一点吗？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安排呢？ 我们明年呢准备在北京市4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也是抽样调查、 嗯、 普查肯定不太现实啊， 是是是， 我们的人口众多、 嗯、 所以抽样调查一定数量的人群之后呢，也是想估算出来整个全北京市40岁以上人群的骨质疏松和骨量减少的比例到底是多少。 嗯， 这样的话也为政府呢提供一些依据，来为后期骨质疏松防控的策略提供一些数据依据。 嗯，其实我觉得骨质疏松这个慢性病哈，需要全社会共同关注哈。 是的， 包括您像您前期做的这种防跌倒，其实某种程度来说、 嗯、 对于骨质疏松的防治就很有意义， 是 吧？你说得了病之后千万千万要防治出现一些更为严重的一些伤害，这就很有意义。包括我觉得如果这些数据之后也会影响到更多的年轻人子女来 关 注，关爱父母，关爱老人哈。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哎，常回家看看，不光是回家蹭父母一顿饭， 没错， 聊聊天，可能这些细节可能更为关注一些哈。包括还有很多人也会说，您刚才提到了一些高危人群哈，高危人群的一些不良生活方式， 嗯， 这可能会通过咱们这些数据最后也能够推而广之，影响更多人改变生活方式。 是 吧， 是的、嗯、我们会通过调查基本上可以看出有哪些行为方式的人他的骨质疏松的发生率会更高、 嗯、 哪些人哪些行为会保护咱们的骨质，减少骨流失、 嗯、 所以它的骨质疏松率比较低。 嗯， 所以说通过我们的数据应该是可以获得这些结果的。 是，而且我觉得真的像北京的三甲医院非常多哈，但是据我所知也不是所有的医院都开了骨质疏松的门诊。 是的， 是吧，这个现在可能也是需要大家不断的宣传哈。 是 啊， 这个呢不仅仅限于北京啊，就是从我们国家来讲的话、 嗯、 对骨质疏松的这个关注度和这个诊疗能力、 嗯、 跟一些其他发达国家比还确实是比较低的、 嗯、 我们国家的一些数据显示呢，就是每百万人的这个每万人的这个骨质疏松就双能 X 线检查仪的数量不足1台、 嗯、啊， 但是在发达国家可以达到几十台。 是， 所以说我们国家对就像您说的可能关注的也稍微晚了一些、 嗯、 但是希望 医疗机构啊和老百姓啊、 嗯、 都提高对这件事情的关注度，包括政府。 嗯，您看这个社会越来越老龄化了，可能老年疾病越来越多，有的时候比如说我去家门口，我查个我骨质疏松，结果到医院一问，人家在医院说，哎呦对不起，我们没这设备查不了，您去哪家医院去查。 是的，是的。 其实有些人一到这儿就畏难情绪了，因为首先可能离家比较远、 嗯、 然后挂号又不太好挂，去一趟不容易哈。 没错， 其实这也确实是影响。 我更正一下、 啊、 我们国家是每百万人拥有不到一台双能 X 线。嗯，我刚才说错了， 每万人和每百万人 差太多了， 差太多了。 对、 啊、所以您看现在北京的，就像您的这个糖尿病普及了，就是门诊，糖尿病门诊， 对，包括社区都可以， 社区都可以看、 嗯、 而且很多社区大爷大妈早上起来遛弯，看那社区的卫生所开门，来帮我查一下空腹血糖，就查了。当然现在骨质疏松还远远做不到这点啊。 今年我们不是做了这四个社区的通过超声的方式吗、 嗯、 也发现一个呢，就是超声的检查在一部分社区是可以做了， 嗯， 但是双能 X 线肯定是不太行， 不太现实。 而且通过这次虽然就做了1000多人，就发现老百姓对这件事情关注度是非常高， 嗯， 有非常高的参与的热情、 嗯、 对，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鼓励。 嗯嗯，所以你看来大家对于骨质疏松都会重视哈，慢慢越来越受到重视。 是的， 也是需要有一些比如说配套的服务， 是的， 能够让大家从中受益哈。 是的 啊，这个可能需要您还在不断的这个政府不断的加大投入哈。 是政府加大投入、 啊、 专业技术人员给予更好的指导。 是、 嗯、 今天呢是国际骨质疏松日哈，我们也是非常高兴跟董忠所长一块来聊聊有关骨质疏松，更多的是从这个社会层面上来说说这件事情、 嗯、 其实我觉得更多的也是希望医疗机构也好，社区政府能够加大这方面的一些投入，包括我觉得现在有的时候更多的子女啊， 嗯 啊，因为现在说实话，比如说你上医院，你有医保，你做一项这方面的检查还是很容易就能够办到的哈、啊。多去关注一下老人的健康，千万不要等了70、80，老人万一摔倒了之后啊，发生骨折之后啊，那就太晚了。 我们子女那时候更痛苦， 更痛苦啊，当然了。 对，尽早关爱我们的父母们。 嗯，这个口号可能还得稍微再改一点，关爱父母。也关注一下自己哈，现在当子女也不容易。 对，任何时候来关注骨质疏松都不算早嘛。 都不算早，你看。 然后任何时候进行治疗也都不算晚。 哎，这个治疗有机会咱们再专门找专家来谈啊、 哎、 这个是一项非常这个艰巨的任务，因为很多人可能哎呦没事，因为他隐形。他犯病就 很，是的，是的， 他就不愿意坚持，然后吃药之后我吃了半年我歇会儿，这个没什么症状我就可以停了吧。可能也是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 应该是需要长期坚持， 长期坚持的哈。所以呢，我们到时候再请有关的专家来跟我们进行交流。今天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来自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慢性病防治所的所长董忠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希望您有机会常来哈。据说您那个所涵盖的这些工作内容，都是我们收音前大爷大妈。叔叔阿姨非常关注的一些内容啊， 好， 多给我们讲讲这方面的知识。 好，非常高兴能够借助这个平台跟更多的居民去分享。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